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来到新一期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我们这个月呢，每周六都在分享到的是王秋阳《7+2探险全记录》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自由呼吸》。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伴随这位非常勇敢的女性，朝着更高的海拔、更加险峻的地形去探险。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在前两周节目当中，我们伴随着王秋阳去到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也去到了在诸多的户外探险爱好者心目当中必须要打卡的北极。而今天我们要跟随他去到的是乞力马扎罗。在这一章节的标题当中，王秋阳这样形容这个地标，他说这次是最骄傲的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对我来说是7+2里一座特别的最高峰。在7+2里只有乞力马扎罗我去过2次。第一次是2005年2月，我没有登顶起峰，这也是我7+2历程中唯一的一次无功而返。2004年7月登顶厄峰之后，8月我又登顶了海拔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自信满满，觉得自己算是脱离了登山菜鸟的阶段，找到了几分真正的攀登者的感觉，所以对海拔5895米登顶过程据说轻松愉快的乞力马扎罗，我多少有一些轻敌，并没有做好登山的准备。到起峰的时候，我的腿是瘸的，因为之前的训练中膝盖受伤了，手是断的，右手小手指骨裂，一路上肠胃都在闹别扭。到最后登顶的那几天，连生理期也跟着来凑热闹。事后自己想想，那种身体状态就跑去登起峰，真是太小看这座最高峰了。而王队从我开始登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复对我说，不能小看任何一座山。但直到第一次登起峰失利，我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分量。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也是很简单的道理，但不真的付出代价的话，很难懂得和做到。而一旦你真的懂得和做到了，一辈子都会受益匪浅。起峰之后，我再也没有小看过任何一座山。每次被人问到对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的时候，我都会回答敬畏。是啊，人在山的面前太渺小了，人的一生和山相比也太短暂了。但是当人真正走进山的时候，这种认知并不会让人觉得自卑和沮丧，反而会让人有一种由衷的幸福和崇敬之感，会发自内心的心平气和起来。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我们常常说人定胜天，但人为什么就一定要去胜天呢？人和天地之间为什么就一定要有一种谁胜谁负的关系呢？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是胜了的时候，那一点点自以为是的胜利，看在天地自然眼中，其实是多么的不值一提。所以之后再有人问我登顶的感受时，我总是说，不是人征服了山，而是山眷顾了人。而那种被眷顾的感觉真的很好。我总觉得2005年没有能够登顶起峰，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让我对山，而且不仅仅是山，拥有一种敬畏与感恩之心，感受到被眷顾的快乐与平静。总记得在1号营地度过的那个晚上，那是一片小木屋，非常舒适。晚上我躺在廊前看夜空，漫天的星斗璀璨闪耀，银河清晰地流淌过天际，清晰地仿佛可以听见河水的声音，又好像这星星组成的河水真的可以浸透人的心灵。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把什么都忘了，不想再往上，也不想往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空间。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还会再来，不一定为了登山，但是会带上家人孩子，一定会很有意思。我的感觉没错，2007年几乎同样的时间，我又来到了起峰，带着我的两个儿子，老大贝贝，老二多多。在此之前，2005年4月我徒步北极点，7月登顶海拔6206米的起子峰，12月徒步南极点，登顶南极最高峰海拔4897米的文森峰。2006年5月，我带着两个儿子登顶海拔5025米的四姑娘山大峰。10月，我登顶了世界第六高峰，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到了2007年，此时的我已经不是2005年起峰铩羽而归时的我了，而我家贝贝11岁，多多差2个月10岁，也已经是小小的男子汉了。和我一起登顶起峰是小哥俩很长时间以来的愿望，他们也一直在为实现这个愿望做准备。和我一起登顶四姑娘山大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攀登起峰的一次预演。我一直觉得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形成好的性格，健康积极的心态，乐观自信的精神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情商比智商更加重要。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作用于情商的东西远远比作用于智商的东西要少。登山是一项运动，但又不仅仅是运动，它更多的作用于人的心态和精神，作用于情商，锻炼人的意志力，培养勇于冒险积极向上的精神。儿子们对山的兴趣几乎不需要特别培养，在他们眼中，登山的我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妈妈。可能男孩子都会有某种英雄崇拜的情节，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有象征力量与坚强的精神偶像，所以我知道他们和我一起登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样的时候一定会到来。就这样，我和儿子们来到了起峰。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回头，记忆里，爱应该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太久，决定。 是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心痛当拥有，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 惠妹，勇敢。黄秋阳带着一个10岁一个11岁的儿子一起来攀登这座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起峰在坦桑尼亚的东北部，临近肯尼亚边界，所以去登起峰的时候通常会同时去肯尼亚几个大名鼎鼎的野生动物园玩一玩，所以这或许是7+2里唯一一座适合全家同往的山。同行的队友一多半也是拖家带口，有王队一家，西藏登山学校尼玛校长和他的女儿，还有山友喜羊羊和青玉兰这对母子。此外还有北京的小白、温州的阿南、成都的李亮和肖梦平。我也带着两个儿子，同行的还有他们的爸，人称宝哥的张宝全。在我登山生涯中，这还是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出动。虽然宝哥因为有严重的高山反应，只能陪我们到起峰脚下，没法和我们一起登顶，但是能够全家人一起这样走一趟，我还是觉得满足极了。对儿子们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吧。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上飞机的时候宝哥被挡在了登机口外，原来他的护照过期2个月了，他只好先回北京再想办法。后来我们听说宝哥情急之下异常神勇，居然回北京后只用1天的时间就搞定了护照的问题，又赶着来和我们会合了。我们一群人在肯尼亚从马赛马拉玩到纳库鲁，十分尽兴。到了纳库鲁湖畔就能够看见起峰了。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最上面是天空，往下是起峰的积雪，再往下是起峰的山体，再往下是草原，再往下是一片湖，再往下是湖边一片火烈鸟，最下面又是一片草原，太梦幻了。 7+2在户外运动中 是对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美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修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修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伴随着王秋阳7+2的脚步，我们这一站来到了非洲草原。当然他的目标依然是攀登高峰，这一次的目标是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而且是全家出动。到底在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呢？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Vicky Simpson 带来的非洲之梦，我是袁一，稍后见。 Sometimes alone in the evening, I look outside my window at the shadows in the night. I hear the sound of distant crying, the darkness multiplying, and weary hearts deny.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正在讲述的是王秋阳《七加二探险全记录》，这本书叫做《自由呼吸》。而我们的脚步在今天的这一站已经抵达了位于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的脚下，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七加二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美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七加二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 我们到达起风脚下的墨西镇，大部分随军家属就打道回府了，比如宝哥、队长的家人都回家过年了。而创立了西藏登山学校的尼玛校长虽然不算随军家属，但他在山脚下看了看起风，兴趣缺缺地说，这也算山啊，就带着女儿到海边游泳去了。另外几个目标明确直奔起风的队友在墨西镇和我们会合，有阿旺扎西、马贝贝、杨瑞、王静，还有老朋友孙野。其中扎西曾经登顶过 K2， 又曾经无氧登顶珠峰。我儿子贝贝多多可佩服他了，一路上老是缠着扎西问这问那。这回又是一支大队伍，而且这支队伍成分更加复杂，有像王队扎西这样的高手，但还有几个都是第一次登山的新手，更有像贝贝多多这样的孩子。王队安排的是从路程较短的罗盖伊路线上山，从风景优美、颇缓路长的可口可乐传统路线下山，一次攀登，两种领悟。罗盖伊路线比较短，攀登时间是3天，但相对比较陡，风景不如可口可乐路线。虽然起峰是相对比较容易攀登的山峰，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难度。就连并称中国登山圈双子星的王队和国家登山协会主席李志新，也曾经在起峰遇到过危险。王队回忆说，当时他和李主席轮流背着一套摄影器材，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先后出现了高山反应，走得很艰难。而且那个时候罗盖伊路线刚刚开发出来，他们的一名向导失踪了，大家甚至怀疑他被野兽吃了，幸好后来才知道只是迷路了，在山洞里躲了一夜。队伍到达海拔5681米的吉尔曼高地，登顶起峰的人一般会在这儿休整一下，再继续冲击顶峰，也就是乌呼鲁峰。在这儿又遇到了突袭的风雪，连同行的向导都劝他们往回走算了，但王队和李主席互相鼓励，最终登顶成功。但因为风雪太大，他们在下山的时候迷路了，在风雪中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路。而就在那场风雪中，一个德国人在顶峰附近遇难了。而我在2005年攀登起峰的时候也铩羽而归，还有两个同行的队员是被抬下山的。这趟带着儿子们来， 我毫不避讳自己之前的失败，把过程仔细地告诉他们，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让他们自己决定是不是要攀登起峰。我一向很注意培养孩子们自己下判断做决定的能力，因为孩子未来的人生路上会有不计其数的决定需要他们自己做出，做父母的不可能一辈子为他们做决定。但是让孩子们自己做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让他们充分地了解到事情的方方面面，这就是父母的责任了。尽管了解到攀登起峰可能会遇到危险和困难，但这一点也没有动摇贝贝和多多攀登的愿望。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这小哥俩有多坚强。2006年，我们攀登四姑娘山大峰的时候，前往突击营地的路上下起了大雪，营地安排了骡队来接我们。有些队员都骑上骡子走了，但9岁的多多坚决不上骡子，不管旁人怎么说，他坚持要和我们一起走，说什么也不骑骡子，硬是在风雪中和我们一起走到了营地，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句累。看到他倔强的小身影，王队都直竖大拇指。因为风雪太大，担心孩子们登顶不能成功，考虑到前一天多多的表现，王队和我商量是不是登顶的时候全力保证多多登顶，贝贝就留在营地，这次先不登顶了。我很理解王队的考虑，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对贝贝说明天他得留在营地了。贝贝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点点头。作为哥哥的他一向非常要强，可又非常懂事儿，从小就很能体谅大人的难处，有什么事儿都努力自己撑着，不给大人添麻烦。但他越是这样要强懂事儿，我就越心疼，纠结得一夜没睡好，几次都想找王队再争取一下，看能不能把贝贝也带上。考虑到天气因素和客观条件，又只好把冲动强压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围着多多给他穿衣服装装备。要知道登山的过程中，穿戴和装备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特别是登顶当天，一点细微的疏忽，比如头灯不亮或者手套少戴一层，都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多多毕竟太小，好些东西自己都操作不便。就在我和王队围着他打转的时候，我无意中一回头，发现贝贝已经自己穿戴整齐，戴好装备，默默地站在一旁等着。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贝贝只比多多大1岁多，在这样寒冷的凌晨，已经被告知不参加登顶的他自己起床，自己装备，什么也没有说，就是那么默默地站在一旁，默默地等着。这可是4000多米的营地啊，如果这个时候他对我说我也要登顶，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好。但是这孩子太懂事了，他只是那么默默地站着，什么也不说。连王队都觉得震动，他常说登顶的早上只要能穿戴好，钻出帐篷，登顶就成功了一半。但是王队到底没有说什么，只是催着我和多多赶紧出发。贝贝和我们一起钻出帐篷，他仍然什么都不说，默默地站着，默默地看着我们离开。我也不敢说什么，生怕一开口自己眼泪就会掉下来。王队带着多多，我在后面跟着，走在雪地里不敢回头，生怕看到贝贝全副武装的小身影还在帐篷外看着我们远去。而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一定还在帐篷外看着等着。过了一条结冰的小河，我实在忍不住了，回头一看，眼泪哗的就淌下来了。贝贝果然还在帐篷外站着，小小的身影，全副武装。王队说带上他吧。听了王队这句话，我开始拼命地往回跑，一边跑一边掉眼泪。贝贝看见我往回跑，立刻就明白了，也开始朝着我们飞奔过来，跑着趟过小冰河。我们相遇的时候，我顾不得擦眼泪，也不说一句话， 只是紧紧地拉着贝贝的手，好像这辈子也不愿意再松开。那一刻，我只想像这样牵着我的儿子，和他们一起走遍世界，永远不再分开。那一次，我带着两个儿子成功登顶四姑娘山大峰，所以这一次来起风，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和贝贝多多一起站在非洲的最高处，绝对不让孩子留下一点点遗憾。分享到这里，终于可以体会到在这一章的开篇，为什么对于王秋阳来说，他会认为乞力马扎罗这座山峰虽然在海拔上没有那么多的优势，不是最高的峰，但是对于他的人生来说，甚至对于他的7+2历程来说，是最难忘的一次。因为在这次登顶过程当中，他和儿子们在一起。很抱歉，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同样身为母亲的我也潸然泪下。相信收音机前同为父母的你们应该也能够感同身受。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送上来自 Taylor Swift 1989专辑当中的这首歌 This Love， 这份爱送给全天下所有的父母。稍后为你带来的是诵读小站，我是袁一，拜拜。 Water high tides came and brought you in, and I could go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I will. Skies grew darker, currents swept you out again, and you were just gone and gone and gone and gone inside.Go through